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各位好，我是坐在郑磊旁边稍微有点瑟瑟发抖的徐然。 为什么？ 因为你的气势有点太凶猛了。 哎呀，这个一天到晚很辛苦，自从有了这个板之后啊，这个身体明显不一样了。 板抢出来的声音都觉得有点清脆了，是吗？ 好，来进入我们的直播平台。 982呢是一个不仅可以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喷一点就可以体验我们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了。 嗯， 帮助大家记忆嘛。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多谢啦。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欢 迎马岩。 哎， 大家好。 马岩今天路上堵的 差一点点，差一点， 开开心心做直播啊。这个今天路比较堵啊，尤其节前这两天，包括明天呢也是比较 堵。 对，所以说大家在路上呢一定要心平气和，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保持好车距车速，千万别因为一时着急啊开斗气车等等的，一旦出现什么事故咱得不偿失，这节都过不好了，对不对？ 嗯，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我们的新朋友，演员郝同心。 郝同心， 欢迎。 大家好， 来，同心，离话筒我们近一些啊，把话筒离自己近一些。这个名字我今天一看的时候特别开心。如果你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总有一天越来越大，你还有一个郝同心。 但是我始终叫郝同心。 对啊，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特别的， 始终 让人开心。对，这也同心也是我们马导这个话剧的演员是吧？ 对对对。 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同心？你来介绍吧，我们觉得我们介绍不太合适。 青年演员郝同心，对，长得像80后，实际是90后青年演员。 哇塞， 演过好多 这 个。这 是我第一次听见导演这么介绍演员。 你就是对自己的长相不平衡。 你拉一个 对。对对对，演过好多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很棒的戏，比如说近几年的《燃烧的疯人院》 啊，《燃烧》 刚刚《燃烧疯人院》，还有这个《鱼跃龙门》，国家有基金的《鱼跃龙门》，还有我们的家宴，都是他担当主角，都是。 家宴，家宴在里面演哪个角色啊？ 大姐， 大姐， 大姐 啊！ 在咱们今天这个这一段里面好像没有大姐。 有 啊， 有 啊，我没太注意， 就是老二就是大姐 啊，我分不清了。 说 老二不是他在他这个兄弟姐妹中， 嗯、 你这个女的排行里面，老二是大姐。 对、 嗯，哎，这个一会儿就是看看这个 直脾气，老二是个对吧？ 直脾气、嗯、啊，他这个丈夫还是一个有一点职位的一个公务人员啊。一会儿我们下半时段呢，就给大家唯独剧本带来啊、 嗯、 马导他们排的这个家宴，已经在南锣戏剧节演过一轮了，是吧？ 对，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 嗯，那马上呢这一轮呢还要去其他地方呢进行展演，我们下半时段就唯独这段剧本、 嗯、 上半时段呢还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剧是 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 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 对，这不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网剧啊，是新排的一个网剧、哦、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亿9190万、 哎、 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了啊、 嗯、 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来看看啊。500年前紫霞下凡去寻找拔出紫青宝剑的意中人至尊宝，但是呢却撞坏了紫青宝剑。 嗯， 他为了修复这个宝剑就使出了这个月光宝盒要穿越。那500年后呢，至尊宝遗失了前世的记忆，转世变成了斧头帮帮主，和善良的白晶晶朝夕相处，互生好感。但是呢白晶晶被春三十娘所骗，拔剑自刎。为了救回白晶晶，这个时候至尊宝也用了月光宝盒，竟穿越回了500年前。在盘丝洞口两个人相遇， 紫霞惊讶地发现，啊，我的面前那不就是500年前的至尊宝呢？但是他发现，哦，他已经爱上了别人。而这个时候呢，牛魔王又贪图美色，以至尊宝的性命相要挟，要迎娶紫霞。那在混乱当中，至尊宝呢被月光宝盒传送了到了现代和未来。穿越之旅呢，让这个至尊宝也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所以呢，他为了救紫霞，就和牛魔王大战。在这个紧要关头啊，紫霞为至尊宝挡下了牛魔王致命的一剑。那这个时候，救妹妹心切的青霞和六耳猕猴达成了一致，按照天数安排了一场戏，也就是冥冥之中是有注定的，他们就按照这个去演了一出戏，从而改变了像紫霞还有至尊宝他们两个人的命运。所以世间混沌最终各归各位了，紫霞和至尊宝呢也最终都拥有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哎呀，看来这个大话西游这个题材啊，被大家拾起来是没完没了啊。想当年这个大话西游刚排完的时候，票房并不是很好，然后呢后来由于各种解构，对它深度的解读，慢慢奉为了一个就是后现代的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电影啊。包括前段时间以金河在的为原本的这个悟空传啊，其实金河在还有一篇特别好的短篇小说，也是跟这悟空传先关联，好像叫潮汐，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但是不太好找，可能找不着了。然后 你说这干啥？ 那个太老了，也是太老了。金河在是我们那一代的人，然后呢？ 你们哪一代呀？ 就是我们和金河在是一代的吗？ 但是我觉得啊，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部网剧，至少让我觉得很心安，是他没有把这个故事篡改的面目全非。现在有很多就是借名 IP 在进行再创作的，有一些网剧，真的，你那故事梗概真的说不好听的，我都不愿意给大家介绍。 你也别太着急，回头你看看那个斧头帮帮主的扮相之后啊，你再说这话，这还不定怎么着呢。 那好吧， 来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江界二》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108万。这个《江界二》呢，是说有着特殊血脉的天选者们通过比方之石召唤另一个时空的恶魔、天使、历史英雄人物等等等，怎么听起来好像某个游戏啊。被召唤者降临地球之后呢，成为他们的守护者。那少年王一飞在警察父亲意外的殉职之后，变得经常惹是生非，那在父亲当年的部下评书的护佑之下，是跌跌撞撞的长大。神秘少女唐小盼的出现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原来父亲留下的遗物就是这个比方之石，他从另一个时空召唤来了好勇斗狠的女张飞啊，随后更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剧情。那剧中呢，年轻演员苗雅宁担任男一号，不但是整部剧的他们说颜值特别好啊，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演技呢，也是可圈可点。那童星出身的苗雅宁呢，很小的时候就出演过多部电视剧，比如张纪中版的西游记里面扮演的红孩儿就是他。那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江界二。好， 江界二好像之前咱们也给大家推荐过，这次又上榜了啊。再来说一下第三部要给大家推荐的网剧，叫我家来了个怪男人。 你为什么让他进啊？ 对呀，为什么让他进啊？问一下啊，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人播放量是30万。说的是什么呢？患有男性恐惧症的一个姑娘叫狒狒，和中二妖孽男叫海洋，他们俩开始了一段同居生活。但是这个同居不是那个同居， 带引号啊， 对 啊， 只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只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咱就说合租吧，咱就说合租，哎，这挺好的。 对，这个比较客观一点， 降低生活成本。 又因为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所以矛盾，你想，毕竟在同一个屋檐下，往往会有鸡毛蒜皮的事儿，就吵吵架，所以生活也变得鸡飞狗跳。而另外一个人叫郑尔兰，因为嫉妒景虚对狒狒的特别照顾，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不断的找茬儿。这就让这个狒狒想要出版图书，成为畅销家作者的这个梦想，哎，在这个路上是不断的受挫。而海洋的中二病呢，也让他在追求 cosplay 大赛冠军梦想的路上屡屡受到这个障碍。那在这一段比较艰难的时间，哎，你想想，两个人都在自己追求事业上的高峰、梦想前进的路上碰到了很多困难，所以两个人呢，哎，惺惺相惜了，是不是？ 抱团取暖嘛，不要说那么好听。 嗨，这不他给你正能量传播一点， 对， 所以就成了彼此最坚实的一个依靠，而且还相互鼓励，走出了互相的困境。那在朝夕相处过程当中，就狒狒就这姑娘啊，发现海洋有很多奇怪之处。后来细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海洋竟然是从他的一本小说穿越而来，要给自己改写命运的炮灰男三号 啊。你给人写的不太好， 对，人家自己不干了，人家这个时候要出来篡改一下自己的命运。那在剧中呢，有一个小范，这个演员饰演的海洋，时而高冷，又时而很毒舌，怼天怼地，但是又时而温柔羞涩，一心呵护这女主角，所以人物反差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你这家给你写这个命运，你要认命啊！你这种人物性格，我觉得也就是炮灰男三号了啊。那咱来介绍一下网大啊，首先介绍第一部网大呢是《鬼拳二》啊，这个海报很炫，非常非常的炫啊。影片主打是它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267万，在网大的题材里将网大 大的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了已经啊。那 这是我最近两个月应该见到最高的一部了，网大啊， 差不多吧，在网大里面比较高了。 嗯， 影片主打魔幻动作，讲述了拳手栾无望啊，获得了鬼手臂，却不料发生了排异反应，想起了郭富城当年的风云的麒麟臂啊，在逃离鬼王的追杀时，邪毒发作昏迷过去啊，醒来之后发现到了一个古老的不死村，结识了村女楚楚，并带其寻求长老的帮助。在接受救助的过程中呢，这个无望了解到不死村背后隐藏的巨大秘密，发现这个村子不简单呐、啊，不简单，而一个阴谋呢也在背后暗涌。洪天照是此次担任鬼拳二的动作导演，请来了洪家班御用团队搭档啊，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是期待一下啊。其实我们有成家班呢、啊、洪家班呢、啊嗯、还有袁和平的袁家班等等的、嗯嗯、这些动作团队呢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在网大题材中和网大的这个制作体量中， 这个班底算是很厉害的， 相当相当厉害。而且这整个拍摄期间啊，这个洪天照也是首次担任动作导演嘛，全程亲自上阵，根本不用替身啊。我觉得这网大啊，如果你不是设计的特别离谱的话，可能也不用替身 啊。 他这个打法不一样，是不是？跟这个大投资的需要大量特效的和特别惊险动作的这个 还真是不一样、 院线电影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嗯、 大家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成绩非常不错的鬼拳二。 嗯嗯，这鬼拳二这名儿，其实说实在的，就冲这名儿我就想看一看。嗯， 是吗？ 鬼拳嘛， 口味很重。 对，来再看一下第二部要给大家推荐的，叫《御厨大作战姐姐好饿》剧场版。 嗯， 这姐姐好饿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对， 对吧？ 嗯、 然后呢，它是在爱奇艺播出的，但是播放量是44万，也还不错了。说的是什么呢？在紫禁城东路，一个人叫林谦，他第一次到这儿来，哎，这是他9岁的生日，全北京最顶尖的厨子都汇聚在这儿了，嘿，这简直就是像给我设计的情节。但是他们只为一个家族服务，那当然就是爱新觉罗了 啊。 他们在养心殿的御膳房，而林谦呢，他是一个御膳房的杂役太监。 嗯， 太监领班李进喜是林谦的好朋友之一。那李进喜呢，能言善道，同时又富有野心。而这个林谦，我们这个男主角，个性很阳光，俩人就发现，哎，原来你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秘密，就是咱俩都没净身。所以他俩就变成了意外的好朋友。 嗯， 但是这个林谦没有净身的消息终归还是传了出去，所以你想那时候就犯下欺君之罪了，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哈。 嗯， 死刑是无可避免的。正当净室房太监要带走林谦的那一刹那，御膳房爆炸了。哎，林谦就意识到说，这样像这个一场大爆炸就莫名其妙的把他送到了2016年。 嗯， 那在现代社会呢，林谦就靠着自己对料理的天赋，在北京还是一个厨子，但是还不错，这就变成了一个私厨。然后有一天呢，有一则由综艺天后小 S 主持的知名网剧《姐姐好饿》将征选厨艺顾问的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然后他就知道了嘛、 嗯、 对吧。然后林谦就发现怎么有李进喜的身影呢。那同一座城市，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就靠着一个网综把这俩人的命运又重新连在了一起。 嗯， 所以这也是揭开了他们在百年之后的一个身世之谜吧。 嗯， 我觉得至少看起来还是比较奇妙的一个故事的设定。 嗯，好，上半时段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个三部网剧和两部网大、 嗯、 我们稍事休息。既然刚才说到了这个以这个大话西游为题材的啊，送给大家一个悟空，大家暂时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月圆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五厘米，六尘不干，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归元为师生死无关。山门俗世真假界，尘缘三聚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变化呀。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一天天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各位好，我是坐在郑磊旁边的徐然。 老加这么一句干嘛？ 就是显着有辨识度啊。 啊，对，我们属于地，我像我和于浩这种身材呢，都属于地标型建筑啊。咱们在哪集合呀、在郑磊旁边，验个看去啊，知道了。 所以啊，我这是给自己找个画把子，是不是？ 好，好， 再方便大家记住我们俩。 对，相当于第几根电线杆子嘛。 好吧，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 FM 98.2呢，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是可以看一看的。 嗯， 我们除了在微信公众账号9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您喷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画面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深度合作伙伴花椒直播，您搜索活力9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一切。 嗯， 是的。 那还我们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看到啊。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完了这个网剧和网大之后，下半时段进入我们今天唯独剧本的环节。这个剧本呢，叫家宴。哎，其实你说听起来家宴呢是一个马上 挺温馨的， 马上过节了啊，双节临至，相信大家很多朋友呢，除了出去玩的，或者是在穿插着这个出去玩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家宴的这种啊这种场合， 肯定的， 大家哎就是兄弟朋友们啊和这个长辈们孩子们聚在一起，大家其乐融融的。现在想起来特别怀念那个小时候那种家宴，但现在呢，一是现在这个孩子少了。就是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 再生俩呀？ 我已经凑齐俩了。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兄弟姐妹们也可能在各地工作，不像小时候，一到我们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聚在、聚在奶奶家里啊。这个什么大大呀、大姑、二姑、老姑啊，这个什么全回来了，然后就拖家带口的二三十口子。 对。 然后呢，地儿也不大，然后大家围在一起，这个就看大家有聊天的啊，有打牌的，然后忙活做饭的，最后围坐在一起，特别特别开心。 对。 像我们这小孩呢，上不了。桌啊，净捣乱也坐不下，旁边支个面板，给我们一样菜加点放旁边吃去，啊，倍儿开心。然后吃完之后就也出去玩去了。当时对于家宴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就现在一闭眼还能回想起来。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由于工作关系或者是在外地工作的关系，大家聚在一起不容易。 对， 借着这个节假日啊，大家有机会呢能办一个家宴啊， 还是要聚一聚。 对，大家常走动啊，常交流一下我们的感情，因为毕竟平常太忙了，联系的比较少。但是今天这个家宴呢。有道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前有侯门传奇，后有家不能再说 马导派珠子出去了， 到鸿门宴这儿了，不太对。这个家宴到这个家宴到底怎么回事，得马导给我们介绍。 对，因为他也是编剧。 对，马导呢这部剧想具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部剧的剧情。 好，这部剧其实就是挺有一个京味儿的一个感觉的一部戏。 嗯， 因为现在很多家里人就是聚会嘛，他可能不见得是节假日。 对， 他会因为一件事儿，然后这个家的就是白家的老爷子走了，去世了，然后呢，老大的长子结婚，然后同时他老大呢也想通过这顿饭，就是算是一个儿子的结婚宴吧，这顿饭把这房子给要过来， 哦， 对。 老子的这个房子， 哎， 对吧？ 对，而我们在这次版家宴，我们又改了一下，把这个一套房改成一个院儿。 哦， 在公司那边一个院儿，对、而且这个院里已经住着的是老四、老五，就是排行最小的两个儿子，已经住在这院里，老五还把房子租出去了。 哇， 就已经当是自个儿的了。 对， 啊， 然后也老爷子走了之后也没有立什么遗嘱， 嗯， 那老大回来要把这院都要走给他儿子，嗯，这儿子呢也是原来这个他在插队的时候，啊，母子俩留在插队的地方了，想就是用这种方式去。 就是弥补 偿儿子， 嗯， 对对对， 补偿一下，嗯， 这么一顿饭就是 一顿 饭的时间， 这顿饭不太好吃啊，哎， 就有的时候真的你在餐桌上哈说话呀，在觥筹交错之间啊，其实有很多很多信息量的， 对， 啊， 对吧，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家宴就是想反映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酒不好酒宴不好宴 你说的马导，你看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我就想说有的时候这种酒场这种宴会啊，真的是可能吃起来蛮沉重的心情。 对，为什么会想写这么一个题材呢？ 嗯， 因为 心里有什么故事说出你的故事。 您分了几个院子呀？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是好多好多，其实好多这个好多人不太理解北京人现在的生活，觉得北京有套房啊怎么样，但实际上现在大部分的北京的算是工薪阶层的后代吧，就第三代的人在北京，他们好多都会面对这种问题。 嗯， 老家留了一套房， 怎么分？ 可能兄弟姐妹几个呀，或者是叔叔大爷都有自己的房子， 嗯， 但这套房就是有的孙子呀，有的外孙子呀， 嗯， 甚至孙女啊，结婚可能就住进去了。然后等到有再有什么事儿，再有一个结婚的，那这套房子大家大人得拿出来说的说的， 出来就有问题了。 其实很多。开始写这个之前是因为就是周围有朋友是亲身经历过 遇到这问题了，是吧？ 对对对， 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概率真的挺高的，我就很亲近的人哈， 嗯， 就有为这个房子真的打到法庭上的都有的， 对， 就打到法庭上的都有的。 我们的兄弟电视台有一档特别著名的栏目，名字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各种家庭矛盾的，几乎90%以上都是 跟房子有关， 哎，都跟房子有关系。 对对， 同样呢由于这个老一代的人呢可能还有这个子女偏向问题，或者身体不好了谁照顾谁不照顾的问题，还有一些老人突然走了，他这个就没有相应的 没有说明白 遗嘱等等的， 嗯， 而且很多老房子还具备一些产权问题，嗯，导致这个就是哎呀乱七八糟的，你一脑门子官一脑门子官司啊。 嗯嗯， 那这样一个剧，其实我就感觉这个挺沉重的一个事儿。你们当时是按喜剧演的，按什么演的呀？ 我们是按着就是叫生活情趣剧吧。 啊， 对，它就是最贴近生活的这种节奏去做的。 哎，为什么想到是家宴，而不是说可能就是我觉得像宴会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就是大家的客观认知嘛，对吧？ 我不说有古有鸿门传奇吗？ 你看，你不要再提这茬了，真的是。 还有最后的晚餐。 对，所以你要放到一个家宴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或者场景来，我就觉得你肯定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吧？ 对， 你怎么想呢？ 就是我觉得家庭生活有的时候一牵扯人多了，一个家族的问题就会有一种仪式感在里面。 嗯， 而家宴这个还得感谢这个翻译，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在上海，他翻译了好多剧本。 哦， 嗯，好多大家看到国内的很多剧本都是他翻译到国外的。 嗯， 他起了一名叫 Family Felt。 哦， 那个 Felt 这个单词很有意思。 嗯， 它指有一种指代是指代的是贵族式的，或者说是一个大家族的那种聚会。 嗯， 哦， 嗯， 对， 所以翻译成了家宴。 哎， 我觉得还不错。 对对， 别说所以翻译成家宴，我觉得先叫家宴的，后来有那个 family 的。 我说错了， 那这肯定是啊，嗯，我就不信当时马老 我都承认了，你赶紧过去这 趴，他拿英文写的。那咱们介绍一下这一段吧，这一段是怎么回事，角色都有哪些，怎么分配一下， 嗯， 来马导。 这一段是这节的这个其实是两段戏，第一段呢是这个老大白奋斗 啊， 他 这名叫 特别有时代感， 不是白奋斗了。 对，他不说这我还没想到， 这跟副主任有什么区别？ 对，就跟副处长， 啊， 一样。 对呀，啊， 然后这个白奋斗这个老大，他要说出他是个好人，老好人，他想说出来我要把这个儿子， 嗯， 把这套房留给儿子做婚房， 也是为难张嘴的是吧？ 对，之前的一层层铺垫到最后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嗯， 然后第二段就是他中间有一段转折，说完之后每个人的反应， 嗯， 然后以及牵扯到这个我们的大姐也就是老二， 嗯， 把这个愤懑把这个有点生气的情感全都发泄到新进门的老五的女朋友的身上。 哦， 对， 那这个角色我看还是挺多的，咱们得一人多担几个。除了老大的这个台词量比较大之外，就是另外一个男性就把所有的男性都担了吧？ 那 我觉得挺好的。 马导你可 以, 可以。我觉得这个。 谁说的哈？马导是来老大。 你不是来老大吗？ 行，我来了，我岁数大，我岁数大。 我先试一下，我们 来试一下。 郑雷老师试一下这个老大跟老四。 老大跟老四。 对，老四的名字叫白奋进。 白奋进。 粪词味的。 哎，你是不是想过这件事儿？ 对、 啊，你是想要制造这个戏剧冲突的， 对 吧？啊、 嗯，因为老四是个没工作，天天炒股，在家又是好闲的人、 啊。啊，好吧。 哎，可别这么说，炒股其实能养家的。 你对很多这个炒股的人，你有偏见？ 我没偏见，我主要是哪天心情不好了，就打开自己的股票市场看，舒畅。 哎呀， 舒坦。 我们碰上高手了，老四啊， 哎、老四，对， 老四游手好闲，也没个正经工作、啊。 对。 好， 然后呢，这个徐冉就做这个 老吴的女朋友吗？ 老吴女朋友， 哎，就是来抢房子的这个外来人口、 啊。 好嘞。 对对对，然后 试试先。 老吴女朋友还有老三，哎， 老三是一个博士生吧？ 老三是个大学副教授， 哎呦， 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哎，适合我。 对， 副教授吗？ 白奋庭，对， 白奋庭。 老五女朋友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庄文静， 庄文静， 对， 白奋庭，庄文静， 对。 你说我懒的是什么活啊？我这是 还好，我这个白奋斗说什么了？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这个女同学就我们的好童星，对，她是饰演老二 啊。那剩下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老二的丈夫啊， 对， 还有老五啊，什么都你来了是吧？ 老丈夫叫好人， 那顺便白奋庆。好，那顺便那马导把我们这个过场 好 的、 啊、 都给旁白给来一下，好吧？ 好嘞， 好，听马导的三二一，然后哎，这个。打听一下啊，这老大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就是 唯唯诺诺，还是更嗨一点啊？更老大威严的那种。 其实你看过一个电视叫《老大的幸福》吗？ 啊， 范伟老师，就他跟那里面的角色特别像， 就老好人， 老好人 不太好找啊。 是一个曾经知青下过乡，然后又回城之后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的人。 嗯， 那我这个穷横惯了，整个人。 他为什么要这房子？因为就他一个人自己出钱出力照顾了母亲跟父亲。 啊， 对，好，试一下， 你找找吧。 努力找一找 中国大孝子 啊！来，大孝子，来听马导的三二一啊！ 来，三二一，起光。白家五个兄弟姐妹和各自的家人围坐在桌旁，桌上都是老大白奋斗亲手烧的菜。白奋斗端着酒杯起身， 这菜都齐了。来，自打老爷子走了之后啊，咱这一大家子也没聚过。今儿呢，那借着我儿子结婚，咱家人也算来齐了。这以后啊，咱这一大家子人，在北京的不在北京的啊，一定得多聚多聚。我先干了。 白奋斗一饮而尽，又自斟了一杯。 老二啊，自从我从东北回来啊，我一直和你嫂子不是和明明他妈联系不上，还是多亏了你还有妹夫啊，在当地的关系算是和他们娘俩联系上喽，我得谢谢你们俩。 白奋斗一饮而尽，又自斟了一杯。 老三呐、啊，你看你都读到博士了，咱家最有出息的就是你。这老爷子走的时候呢，最放心不下的也是你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一个姑娘家的，还是得找个可心的人呐，把自己托付了。哎，行，就不说了啊。大哥祝你找个好归宿。 白奋斗一饮而尽。 老四啊，你看你这整天游手好闲的啊，也没个正经工作，一大老爷们儿得闯一闯。那你以为在家里天天炒股那就能赚钱了？他不可能啊，那玩意儿就不是给咱老百姓玩的，是不是？你啊，早点找个正经的营生，实在不行呢，你和老五一起开出租，不丢人，咱自己挣自己花。人这辈子呢，就是图一个安生。 白奋斗又喝了一杯。 老五啊，你呀、啊，从小就淘，老爷子呢，老追着你满胡同的打呀。现在出息喽，把那小房子租出去了，自己去住楼房了，还娶媳妇了。行，原来还是个小子，那现在成爷们了，咱走一个。 白奋斗喝了一杯。 今儿把大家叫来啊，有件事儿还真得请大家帮个忙。老爷子走的时候呢，老二婆家那边吧他脱不开身，老三呢在国外进修回不来，老四老五忙着工作，我伺候了老爷子三年，医药费啊护工费啊手术，哎，这 说了啊，我是老大，我是老爷子的儿子，伺候我爸我是应该的，我就有这个义务给他养老送终。哎，也怪我自己没用啊，没本事挣钱。 大哥别说了，那阵子我家老太太也犯病，老二也跟着我忙里忙外的， 我都不怪你们。 大哥，你为老爷子做的一切我们都记心里了，这样有什么话呀您就直说。 好，那我直说，我就是想要把老爷子留的这套房吧给我儿子做新房。 众人撂下酒杯。大哥，其实这房子 好处长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啊。 大家放心啊，放心，我都已经考虑好了啊。我现在在东五环外呢，他有个一居，那再加上我所有的存款给你们分，给你们分啊，那剩下的就算我借的，算我借的，我慢慢还。 嗯，大哥您是有备而来啊，既然这话都挑明了，我也不妨直说，老爷子这院子呢每个人都得有一份，不管是变现还是得住，这呀得每个人自个儿说了算。 老三说的是，这事儿啊得商量着来。 这事儿商量不了，要么按市价拿钱，要么都住进去。老四老五你俩可一直在这住着啊，老五还把房子租出去自己做买卖呢，也没给我们房租啊。 大姐，这话算怎么说，儿子住老子的房还得给老子房租，没这理儿吧。 你怎么说话呢庄文静，你还没过门呢啊，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嘿， 老五女友气走，老五追到门口，老五回身对老二说，大姐你这说话太伤人了。 白奋进，你这娶了媳妇忘了亲姐你。 哎呀，算算算，别伤了和气， 我这全是气。 门外，哎，亲爱的你别走啊，大姐就这么个人，说话别往心里去。 白奋青，我可告诉你，我不是没人要，拿着房拿着车追我的人有的是，你作为一男人你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啊。 我 你就是傻，你大哥都这么明目张胆要这院儿了，你大姐二姐也都表态了，你怎么还这么笨呢你。 我 告诉你啊，你必须表态，再不表态就晚了。 我表什么态呀、啊，老四出来正好听见老五女朋友说的话。 你怎么表态我可不管，反正我跟你结婚这套房必须是咱俩的婚房，你自个儿看着办。 二哥。 哎，四哥。 二哥我们先进去了，咱都好商量。老五拉着女友的手要走。 我在院里抽根烟，你先进去吧。哎，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大哥看见的。 老五女友和老四在院子里。 哎呀，真没想到啊，你这变得可真快。 哎，四哥，哎，我没变，我跟原来一样。 那你什么时候盯上我们家这房啊？ 四哥，我要跟老五结婚，我想要稳定的生活，独立的生活，我想跟我老公有自己温暖的家，有错吗？ 所以你想把家安在这儿， 至少我得得到他应得的那份儿啊。可老五他不争气呀。 不争气你还跟他？ 但他对我好，他听我话，他还愿意为我付出一切。 是是是是，老五能对你付出一切啊，我不能。 哎，四哥你误会了啊， 打小啊咱仨是一起长大，我一直保护着你俩是吧，上初中的时候你被小流氓劫，是我冲上去不要命的和他们打，那老五呢就在那墙角哭的份儿吧，我就因为这事儿休学一年留级一年，把我妈都气病了，我爸还打我骂我说我不学好，老五呢该吃还吃该喝还喝。不过也好啊，这么一留级，哎，咱就成同班同学了。 哎呀，四哥，这都过去的事儿了，咱们能不能不提他呀？我都说了无数遍了，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四哥，我把你当我亲哥哥。 好，好，好，好，那你就和老五好上了。我就纳闷了，哎，这世界上男人这么多，怎么就偏偏是老五啊？ 哎，我不想跟你谈这事儿。 老五女友往屋内走，被老四拉住。 你给我放开！ 哎，文静。你也变了，我跟你说，哎，他变得太现实。 师兄，我可提醒你，不是我现实，是这个世界现实，这就是个现实的世界。 我告诉你，庄文静啊，我弟糊涂，我可明白着呢。老爷子这套院子和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我都快分裂了、 哎、我们人物性格拿捏的怎么样？ 还不错，我都不知道老四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知道游手好闲在家炒股吗？ 对 对， 就只炒股，赚不赚咱还不知道。 就看我刚才这性格，炒股他也赚不了啊。 我感觉也是。 这个，哎呀，尤其这一看啊，这个白家分房子 关系还挺复杂， 一下想起了百草厅、白景琦 啊，真是还真是。 人家是大家大业的，有的分，咱们就这一个院可怎么分呢？ 还有那个白嘉轩，就《白鹿原》里边的那一套哈。 哎，马导点评点评。 对，你跟我们说说，我们还有时间，有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我觉得 他老笑，这不是好事儿。我跟你说， 不，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就是， 另一个版本，我觉得我还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排这个戏，所以二位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新的感觉。 意思就是你俩演什么呀？ 就是咱俩跑偏了。 没有，因为也怪我没有介绍这种前情。这段其实是在整个戏剧的一个。三分之一处吧，大概三分之一处 啊。 然后之前其实埋了一个暗线，就这个老四啊，其实跟这个 庄文静喜欢老五女朋友， 追了人家大概从小就喜欢仨发小 啊， 老四、老五跟庄静仨发小， 那个词能看出来，同一个学校的， 对，仨发小。然后这个到最后高潮的时候，这个大姐直接就骂这老四。老五把你女朋友抢走了，你心里就是不舒服。 这个哪儿疼戳哪儿是吧？ 这到最后 说骂的了，挑疼的吗？ 这重新看你这个样，不太容易来这种比较刁蛮、比较狠的。 稳住，我就先坐着也不敢说话。 哎，别！ 你还有记着你就是最后戳老四那一句心口的台词吗？你能现在演绎一下吗？因为我总觉得你年龄。那么小，你要演大姐就有那种大姐范儿，其实挺难拿的， 所以我就故意给自己稳住了。 那你能来一句吗？ 我想想啊，那块儿是已经大家都已经吵得不行了，该骂的骂，该散的散，该走的走，走完了。 嗯， 然后呢，这个老四他喝多了 啊， 还在这儿说酒话， 叨的， 就已经气得不行了。而且我的丈夫这会儿也走了，生气走了，完了我就说了一句，老四。你就是看老五把你喜欢的姑娘抢走了，你心里不痛快，这就， 哎，他有的， 你发没发现？ 嗯， 他们是就是一张嘴，就是能感觉是在舞台上。 对， 我们一张嘴， 就是在话筒前。 哎，就是不是那个劲儿和架。 对，但是我其实刚才我觉得带动情节特别好的是马导那个起光，包括他在介绍那个背景的时候，他在介绍一些背景陈设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有那个起劲。 马导有一个表演训练班，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你是他请来的托吧？ 得空的时候呢，咱重新排排班 啊， 咱四个人呢不上班的去上课， 挨个去，对，去学学。我已经早就跟他说了， 完成任务回来写学习心得， 可以。 然后写完学习心得得交作业打分。 从你开始啊，老大 啊， 你就交给我们仨就行。 我最近上节目比较多， 你看 真的，我看了一些马导关于就是他有一些小视频啊，在那个培训班那个，就是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好，就是有很多就是特别特别的初学者啊，在现场就给你设计了一些动作和简单的一些就一两句的台词，可能是那样要表达一个情绪，人家觉得特别棒。 哎，咱今天逮着不花钱的了，咱先让他点评点评咱俩刚才演的，正好也刚上课了。 人家一张嘴那都是舞台范儿，你看我们一张嘴就是又太就往下落， 这小家小气的 往下落 不太好。我们俩都黑成这样了，接下来你继续黑吧。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二位。对，可能就是其实我们舞台范儿也是一个并购，有做影视的那个导演跟我们说，你演戏总是话剧演员的感觉，人一看你就是话剧演员。 但这没有办法。 对， 在舞台上，我们要是现场，包括那个剧场这么大，有前排的，有后排的，你要更夸张一点，你才能把整个这个台撑起来， 你才能把它拢住。 而在电视，就是在屏幕前呢，它是有放大作用的，它让你更收着，要收得更狠一些。 对， 所以说我们舞台剧的演员去做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对， 同样他们去转舞台剧的时候也放不开。 对， 一样的。 对，术业有专攻，这点你很难逾越。 但是收入差太多。今天就哪儿疼戳哪儿，谁也别好。 你看咱俩是不是干不好是应该的？ 我俩这更便宜。 所以我说嘛，对吧？但是马导，我就想知道这庄文静，他到底是种什么样的人物性格的呢？我一开始觉得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市井的那种姑娘，因为他特别想要这套房子，而且你想他真的还没过门呢， 他 就敢张嘴说我要把这套房子当做我跟你的婚房， 是小汉子 哪儿那么大脸呀、啊、我就想说。然后后来呢又说我在院里抽颗烟 啊， 我就觉得他的性格好像一下就又有了张力。 对， 然后最后呢还发现他原来跟这个老四还有这么一小段情愫。 不是，是人家那个老五女朋友人很坚决的、 我知道 当哥哥，就老四这个心里没溜啊。 是啊，但是我 活该挨老大举， 所有的事儿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嗯 啊，你这不能忽略，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 原来也是个有缝的。 刚才说的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有张力、然后但是有张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拿到这个角色，不管演员也好也会犯这个错误、就是我必须得演得有张力 啊。 实际上现实题材尽量往回收一点， 他就已经很有张力了。 对，他的因为他的人物他的话语里就有很有张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演老五女友的这个江疏玉也是一个很棒的青演员， 嗯， 演过李伯南导演很棒，他的在处理这段台词就是这样的，就是白粉青，我不是没人要，拿着车拿着房追我的人有的是。 嗯， 他不会那么有 啊，他不会说 过 白粉青，我不是没人要、 哎， 拿着房拿着车追我的人有的是，是吧？ 哪是你？ 我跟你说，我就没有这经历，你知道吗？说什么拿着房拿车，所以我就演特假，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其实就端这句台词而言的话，我们之前在想这个事儿，就是陈述的东西越贴近现实，说这话越有力量。 嗯，好，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啊，到这里这个内容差不多了。 嗯， 童心，今天啊，咱们这个剧本你的台词量太少了， 对， 以后常来。我们给你准备大段大段的女生独白，还有你要这个就是比较汉子的、比较贤淑的，咱 什么样都有 啊。甄嬛 挑选， 甄嬛传有的是，芈月传有的是啊，马上上如懿传了，有的是。 对， 给童心准备准备。 凤剪游君， 今天啊 自由选择， 今天啊没来得及展示童心的这一面。啊，很遗憾，咱们下次有机会呢给他好好背一段。那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来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观看我们今晚有戏，那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啦。 那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张来， 我是徐冉， 明天晚上6:45再见， 明儿见。 怕是我走来，远处那个人